首歌春天花儿依然开，多首歌仲夏夜晚你不在，眼见那秋天落叶飘来，还有那冬天白雪飘窗外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的你找回来，我不管你是否依然的爱，我要你把这感情说个明白。我知道世上没强求的爱，也了解感情本身首歌，春天花儿依然开，多首歌仲夏夜晚你不在，眼见那秋天落叶飘来，还有那冬天白雪飘窗外，我时时刻刻都在等思念的你找回来，我不管你是否依然的爱，我要你把这感情说